十二课，我到外国去了八个多月。 Dialogue， 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到欧洲去了。 是啊，我到欧洲去了八个多月。 你都到了哪些国家？ 我去了德国、英国，还有法国。 明年我也想到德国去旅行，什么时候去最好？ 我想从六月到十月天气都不错，冬天太冷了。 春天呢？ 春天有的地方常下雨。 那我应该夏天去。 对呀，夏天去最好。 最近都没看到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 我跟父母到日本去了一个星期，昨天刚回来的。 我们什么时候考试，你知道吗？下星期三。 一共考多少课？ 老师说一共考十二课。 你念了几课了？ 我已经念了七课了。 你呢？ 我在日本只看了两课，还有十课没看呢，怎么办？ 别着急，还有一星期呢。我现在要到图书馆去看书，你去不去？ 好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Narration， 今年八月，张老师在欧洲旅行了两个星期，去了很多有名的地方，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，欧洲的夏天天气很好，旅行的人最多。冬天太冷，秋天不冷不热，可是有的地方常下雨，所以到欧洲去旅行，春天夏天是最好的季节。张老师在欧洲只去了德国、法国两个国家，他还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可是时间不够。明年春天他要再到欧洲去，他听说那里的春天风景很美。 Vocabulary， 一，月。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 二，欧洲。明年我想到欧洲去看朋友。 三，国家。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。 四，明年。明年你要到哪里去旅行？年，一年有十二个月。去年，今年，新年。 五，旅行。坐火车很有意思，所以我喜欢坐火车去旅行。 旅馆， 行。今天我很忙，明天去行不行？ 六，冬天。英国冬天的天气怎么样？ 七，春天。明年春天我要去法国学法文。 八，下雨。 外面下雨，下得很大，我们等一下回去吧。雨。 九，应该。你每天应该念三个钟头的书。该。 十，夏天。夏天去欧洲旅行的人最多。 十一，最近。最近这里天气不好，常下大雨。 十二，看到。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？ 十三，星期。他在台北学了三个星期中文了。他说学中文不太难。起，学起。 十四，刚。那个学生刚从英国来。刚刚。爸爸刚刚从公司回来，还没吃晚饭呢。 十五，考试。老师说明天要考试。昨天的考试难不难？考。我明天要考英文。试。试试看。这支笔很好，你试试看。口试。笔试。 十六，怎么办？这里不能停车，怎么办？办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。 十七，着急。因为钱不够，所以他很着急。急。时间还早呢，急什么？Supplementary vocabulary. 十八，秋天。 十九，季节。在一年里，你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季。一年有四季。春季，夏季，秋季，冬季，雨季，节，节日，春节，中秋节。 二十，时间。我很忙，没有时间看电视。 二十一，风景。他说那里秋天的风景很美。 二十二，号。今年的中秋节是几月几号？ 二十三，好几。我有好几个法国朋友，他们都爱吃中国菜。 二十四，住。我的日本朋友在台湾住了十年了，中文说得很好。 Syntax practice. 一，年，1900年，1900年，1805年，1805年，1990年，1990年，2000年，2000年，2007年，2007年，去年，今年，明年，哪年？ 二月，三月，四月，五月，六月，七月，八月，九月，十月，十一月，十二月，几月，上月，上个月，这月，这个月，下月，下个月，哪月，哪个月。 号，一号，二号，十号，十五号，三十一号，几号，昨天，今天，明天，哪天， 星期，星期天，星期日，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几，上星期，上个星期，这星期，这个星期，下星期，下个星期，哪星期，哪个星期。 年，半年，一年，一年半，一年多，两三年，十几年，几年，月，半个月，一个月，两个半月，三个多月，五六个月，几个月，星期，一星期，一个星期，两个多星期，三四星期，三四个星期，几星期，几个星期，天，半天，一天，一天半，一天多，七八天，二十几天，几天。 二，了，我昨天学了二十个字。 了，我已经学了三百个字了。一，我上星期买了三本书，我已经看了两本了。二，你昨天晚上喝了几杯酒？你已经喝了三杯酒了，你还要喝吗？三，这本书上个月我念了四课，这个月我们已经念了三课了。四，他去年买了一辆汽车，他已经买了一辆汽车了，为什么还要买一辆？ 五， 我一共给了他二十块钱，请他去买一点吃的东西。我已经给了他二十块钱了，还不够吗？ 三，了，我们只休息了十分钟。 我们已经休息了半个钟头了，你还累吗？一，他等了十分钟就走了。我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。二，去年他在这里住了半年。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了。三，我们走了20分钟就到了。我们已经走了20分钟了，还没到吗？四，他回来了一个星期就走了。他已经回来了一个星期了。 我去年学了3个月的中文。我们已经学了3个月的中文了。一，昨天我上了5个钟头的课。今天我已经上了3个钟头的课了。二，去年夏天我做了2个月的事。我已经做了10年的事了。三，昨天我画了1天的画。你画了1天的画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 我去年学中文，学了3个月。我学中文，已经学了3个月了。一，昨天我开车，开了6个钟头。我开车已经开了6年了。二，昨天你看电视，看了几个钟头？他看电视已经看了好几个钟头了。三，去年我在中国教英文，教了6个多月。我教英文，教了10几年了。